好，我哋翻嚟第二节啦。好啦，嗱，咁我哋咧就第二节咧就讲到一个陆军武器喎。咁呢个陆军武器咧，喂个名好正喎 ，Alex。 呢个都可以当专题咁讲啦。呢个都无后助力炮。 系啊，无后助力炮。咁咧就又系讲翻咧，我哋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嗰个轻型坦克，喂好正啊！嗰、那个坦克咧，那个代号叫咩 ？MPF。 大家都强积金啊， 大家都好熟系嘛？ 睇下好似个坦克咁啊，冻过水啦。 好啦，呢部 MPF 咧，佢咧就主炮咧就一部105。即系公里嘅一个大炮啦 ，MM 嘅大炮。咁咧呢个咧就一个叫做佢哋有一个技术嘅，那个技术咧叫做 Raven 啊，叫做压缩波大炮啊。嗱个名就好搞笑嘅。咁咧但系个原理系如何咧？咁啊要交俾 Alex 介绍下啦，同大家。 咁啊呢个其实都系讲个无后助力炮啫。 嗯。 咁呢个无后助力炮咧？ 嗯。 咁顾名思义就即系应该系无后助力嘅。但系实质上都唔系完全冇嘅，系有少少嘅。 系 咁啊？点解会有无后助力炮出现咧？就喺嗰阵时咧，啲步兵咧，就如果你要 set up 一支即系叫正式叫野战炮咧，其实需要一啲时间嘅。 系 咁啊，要装个炮座啦，要掘地，跟住之后要装完之后又要安装啦。 系 安装完之后又要瞄准啦。 嗯， 跟住之后又要做另一个叫做咩？掩护啦。咁你系搞好多嘢嘅。 系 咁无助力炮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可以即踎低。 嗯， 即系好似机枪咁落个三脚架，跟住之后就踎低就即刻用噶啦。 哇，好方便喎、 啊！好方便嘅，其实类似而即系佢个安装个次序类似迫击炮，其实。 系咩？ 系啊！ 哇！但系佢变咗，佢就落三嘅脚架咁就可以做嘢嘅喎。 因为都要当重机枪咁咧，就可以当一个火炮武器啦。 哦，但系佢又冇乜后坐力， 少啲嘅系。 哇 ，OK 喎， 少啲嘅。咁但系嗰阵时系呢个冇乜步兵冇乜反坦武器噶嘛， 系 即系冇乜野战嗰啲火力掩护啊，或者系有装甲目标嘅时候咧，其实你步兵系冇得搞嘅。 嗯， 即系一二次大战嘅时候初期啊，二战系初期，咁你用无后助力炮啦，咁就其实主要因为俾散兵用啊， 系 散兵你话你飞机你嗰时唔系咩好多嘢嘅啫嘛， 系 成架飞机最多咪咩几吨嘢，顶晒笼运输机都系， 系 咁你一支炮都成吨噶咯， 哇，咁点拎啊？ 咁你拎唔到，咁你最咁你要发展个无后助力炮咧嚟取代呢个普通传统火炮啦。 哦，咁样 咁啊，俾步兵使用嘅。咁但系嗰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即系当然就系佢冇咁准啦。 系， 同埋呢个 咁佢咁啲无后助力炮嗰啲有啲烟噶嘛，系咪啊？ 嗱，烟呢样就好抵死嘅。 点玩咧又？ 诶，点无后助力炮原理系点样咧？ 嗯， 其实咧佢嗱，如果正式火炮咧，你所有嘅压力 系， 同埋火咧 系， 烟嗰啲咧全部都系炮嘴出噶嘛。 系咯。 跟住就全部一爆粒炮，之后啲烟同埋火就喺个炮嘴度散晒出嚟噶嘛。 系咯，你以前仲讲话嗰啲枪有喇叭嘴， 系喇叭嘴噶嘛。 系咯，系咯， 系啦。咁、但系咧，佢呢个无后助力炮嘅原理咧，就系有啲烟咧会喺即系部分嘅烟咧会喺后边度出嘅。 哇，咁过瘾！ 系或者侧边度出嘅。 哇，好似蒸嘢食咁嘅真 系。系啦，咁好似烧嘢食咁啦，即系变咗。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。咁你烟喺后面出或者喺侧边出， 系 咁啊，俾人知道你喺边度发射啦。其实 系，咁死梗， 因为你嗰、那个你嗰个突然间你嗰个俾人见到嗰个范围大咗嘛。 嗱，除非咁啦，啲散兵一降落之后，全部一齐射，咁啊烟咧就多到睇唔到。 咁散兵落地落烟雾弹就经常会用嘅， 系 咁，但系如果用无助力炮嗰只烟，我觉得就危险咗啲， 因为冇个隐身性能差啲， 隐身性差啲啦。 系 咁，你嗰时你散兵你嚟做呢个火力掩护，你咪即刻用无助力炮，咪好快可以用到咯。 嗯， 即系佢又准过逼个炮嘅，逼个炮你头顶跌落嚟， 系 咁你呢个无后助力炮，你仲可以用个镜或者准星瞄到嘛。 嗯。 系啊， 命中率会高啲， 高啲啦。其实一套戏有一套戏出过嚟嘅，无后助力炮 系咩？ 黑鹰甚少时有出过嚟嘅。 咦 ，Black Hawk Down 嗰啲 ？Black Hawk Down 有出过噶 ，Black Hawk Down 咧，咪有个黑鬼咪跟住诶，冇黑鬼，黑人， 黑人 嘅民兵，或者跟住咧就用呢、這个。咪喺个 pickup truck 度咧，即系嗰啲后， 哇，又系啲卡车嗰啲 啦，啲卡车上面咧，就上面拿一支好长嘅炮，跟住又咪射美军嗰啲即系匿埋咗嗰啲即系嗰啲房屋啦，叫做 系 啲大厦啦，咁啊临尾咪俾嗰个 Delta 即系个三角洲特工部嗰啲就摄咗入去啊嘛。 我做低咗几个用紧支无后坐力炮嘅嗰几个民兵啊嘛， 系， 跟住之后咧自己攞咗支无后坐力炮，就对住嗰个指挥嗰架车一嘢焚落去啊嘛，你记唔记得？ 喂，這個呢个咧 ，Alex， 其实如果依家嚟紧呢个新式呢个后坐力，即系佢叫低后坐力嘅物冇啦吓，咁其实佢个速度啊威力会唔会差啲咧？ 其实一定会差啲嘅， 嗯嗯。 咁但系问题而家就系啲炮弹唔系靠本身个高初速嚟到穿甲啊嘛， 系， 而系靠炮弹上个弹头， 嗯， 上面嗰、那个诶，嗰、叫嗰个帽啦，叫做 系 加速你个炮弹，然后， 嗯， 再用呢、這个。炮弹后面嗰个叫我哋叫 HEAP 系， 即系后面会有啲火药，炮弹头啊，咪后面火药就会爆炸，扼个弹头入去个装甲入边啊嘛， 系， 所以已经唔系以前二次大战嗰只，好似睇 Fury 嗰啲靠高初速嚟到去穿甲啊嘛， 明白， 所以佢咪唔需要用咁大后坐力嘅炮弹咯， 哦，明白， 佢都有咁佢都好处嘅，咁佢嘅炮嘅车本身可以细啲啦，因为你个炮、啊、其实你传统火炮炮机好大啊嘛， 嗯，同埋会唔会个即系嗰个维修会易啲咧？又 维修会易啲，咪用你少啲零件拆啊嘛， 嗯， 换咪成支换咗佢咯， 哦， 系啊 ，OK， 即系好简单，可能存住几粒螺丝已经搞掂噶啦，呢啲 系 本身唔系好大，唔系好重嘅咪支炮，其实 系 后座炮嘅设计系， 嗯。好，哇！呢、這个真系一个迷你专题啊，真系。 呢个系一个小型专题。 小型专题。好啦，下一章咧又讲咯，呢、這个嘅俄罗斯咧，佢哋个空军将领咧几寸啊？佢话我哋而家呢部苏五十七咧，除咗做第五代战机之外咧，系有潜能成为呢个第六代战机噶。咁你一听咧，你就得啖笑啦。你连第五代你都未服役，咁你话自己第六代？ 咁呢个俄国空军将领就差啦。我扬言呢届可以第七代、第八代得，我扬言啫啊。 好搞嘢，佢就咁讲，佢话咧嗱，就 from 即系佢呢个俄军嘅空军将领嘅把口啊，佢话呢部嘢咧，佢潜能好高嘅，佢咧个隐形性能咧系一流嘅， 一流嘅， 呢个大家听先。 不过未有物料， 系啦，咁咧，但系咧呢部机咧就首先咧就佢嗱，你发觉依家好多战机咧，佢唔系净系再用金属噶嘛。 系， 佢系用好多复合材料，因为有嗰复合材料之后就可以吸波嘛， 系即系塑胶， 即系例碳纤维过嚟啦，又咪塑胶啦，咁咧就可以咧吸波啊，或者系搽啲隐形涂料嗰啲嘢，但系咧就俄罗斯呢部咧，据说啊，佢净系机头有咯， 系 机身啊唔多，因为通常咧你啲复合材料边度最多咧，就系嗰啲机嘅前缘啊， 系， 因为咧你呢啲位最容易接触到雷达波噶嘛， 系， 咁咪就呢啲位就特别多咯，咁啊机翼都有啦，通常因为你偷轻呢部机嘛，咁但系呢部嘢听讲好少咯。咁大陆咧咪有部歼二零嘅， 系咯， 就好多咯， 系咯，唔益佢， 机都用， 咁好兄弟都唔益佢， 梗系唔益你啦，你连啊啲发动机啊秘密你都唔讲俾我听，我梗系唔会将隐形材料讲俾你听啦，系咪先？一定，同埋大陆肯定唔会再讲噶啦， 一换一咯，你俾引擎 唔会啦，大陆都唔会啦，大陆唔会噶啦，大陆一定会迟早搞掂嘅，啲隐形涂料咧你搞唔掂就系搞唔掂，但系咧我引擎都仲可以搞，咁冇啊，俄罗斯佬咧，所以就即系注定咧，如果个隐形技术会差过大陆噶，好啦，另一个咧。嗱、啊，正喎、啊、呢、這个嗱、啊、个台风战机咧，德国咧未其中一个成员国嚟嘅， 系咯， 即系嗰阵时有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同埋西班牙 啊 ，Eurofighter 啊嘛 ，Eurofighter，European fighter， 咁咧呢部嘢咧始终都会老噶，系咪？ 系啊， 即系人都会老啊嘛， 好奇啦， 系啦，生锈噶嘛，咁咧个情况就是德国空军咧就话嚟紧咧就可能会用呢个 F-35取代佢，其实佢哋都有好几部机谂嘅。咁但系佢哋谂嚟谂去咧，即系例如你啲可能你啲 F-15 啊、F-16 啊、台风咁，你最后换边部最好咧？又系好似头先挪威空军嗰句，咁都系换啲隐形好啲。 系 啊，因为隐形就对俄罗斯啲隐形啊嘛。 系咯， 甚至乎头先啱啱讲俄罗斯话自己六代机添，咁啊，梗系要对搵啲劲机对付佢啦。咁 F-30， 哇！你如果你即系苏五十七，你都系六代咩 ？F-35咪可以千秋万代？ 系咯， 真系好鬼夸张啊！呢部嘢。咁下一个新闻咧，就同大家讲咧，哥伦比亚啊，唔系哥伦比亚，即系哥伦比亚级啊。咁咧就呢、這个大家应该听过俄亥俄级噶嘛。咁咧俄亥俄级嘅潜艇咧，如果喺美国嚟讲咧，就暂时最重型啦。 系。 咁就系一个弹道导弹嘅飞弹发射嘅一个潜艇嚟嘅。咁就潜艇个好处咧，就系因为咧我哋讲到咧核武咪三为一体嘅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咁。 系。 咁就陆地嘅有个基地噶嘛。咁但系个生存率比较低啦。美国咧好过瘾噶。中国同俄罗斯咧，佢哋系有导弹车噶嘛，佢哋会周围走噶嘛。 系 美国唔发展导弹车噶， 系 美国全部陆基咧就系一个发射井嘅啫。 哦， 佢唔会整陆车噶。 咁点解呢？因为佢觉得虽然我剩低嗰两部都劲㗎嘛。咁、 哦、 呢嗱佢有B52 啦，佢有 B2 啦， B1B 啦，佢觉得我只空军都够劲啦。另外呢最劲就係潜艇。潜艇呢就是、我哋成日讲呢就係、是、属于呢个叫做报复力量。是第二反击，因为点解呢，就是、因为无论你陆地同埋空军，空军你啲机场死晒就冇啦。但係喺海呢尤其是潜艇你搵唔到佢㗎嘛。咁佢咪可以随时再发射报复啦。 咁 于是呢个其实核报复呢最大嗰个嘅武器嚟嘅。 佢而家仲做到潜射式喎，射完都走喎。 好 劲 啊，唔使上水。佢大概呢喺水底50米度射。水底50米。咁点解50米呢？有计嘅。如果太深呢唔够力推个导弹上去啦、 啊。 但係如果佢太浅就俾人撞到。咁、 啊、 於是呢就大概50米。 係 啦、啊。咁50米嘅时候呢就会射佢。 同埋呢个佢未好似美国佬发明先会潜艇式㗎嘛。 好近㗎其实俄罗斯佬同美国佬好近。美国早一年。 係咪 美国早一年。 係啊。 早俄罗斯一年。但俄罗斯係好唔係嗰时苏联好贴嘅。 嗰陣时用时用喺呢个潜艇式系直头可以。用咩原理就係、是、因为佢可以用呢、這个用压缩器咧，泵个弹嗰啲导弹嘅弹，成个弹形出嚟，弹身出嚟， 系， 跟住咧就要弹，仲要谷到佢要可以离出水面， 先至点火咯， 先点火啊！咧水底系点唔到火嘅。 其实我怀疑做都得嘅，但系咧你呢个情况会稳阵啲咯， 哦系， 会做得好啲咯。咁咧呢个哥伦比亚级咧，据说好贵嘅。嗱，我哋之前咪讲过福特级做一架要几多钱啊？60亿到啦， 哇， 60亿美金啊嘛。你估呢架几多钱？ 哇，即系50架 F3 噶咯。 系啊，咁当然啦，你载咁多架。 嗱、 okay. 呢部嘢啊，70几80亿。 哇！ 所以咧，其实潜艇从来都唔系一个国家玩得起嘅、啊，真系得好少国家玩得起嘅啫。呢啲核潜艇，咁呢部嘢咧，原本要过70亿，而家听讲咧就会 cut 下咧，就 cut 到大概70亿。 点 cut 咧 ？cut 啲咩咧？ 唔知 cut 乜，咁但系咧，即系呢部嘢都未出嚟噶嘛。依家嗱。各位读者，呢、這个图系幻想嘅啫 ，O K，C G 嚟嘅啫 ，O K， 都未知咩样噶。咁咧呢部嘢咧嚟紧咧就会 keep 住做， 系， 咁咧就会慢慢会取代俄亥俄级噶啦，系、 哦、 啦。咁啊，大家即管睇下呢个嘢。嗱，听讲咧，佢话佢啲电咧系劲过俄亥俄级噶，即系话咧佢发电嗰个功率系劲啲，系啊，但佢发射嗰啲位置少啲噶。冇24支㗎喎，少啲㗎喎，唔知点解美国佬鍾意呢啲嘢啦。好啦，下一隻呢就讲日本喎。日本呢就苍龙级大家应该都熟㗎啦。咁呢个呢系全世界柴电嚟讲算相当数一数二嘅。 呢个攻击潜艇嚟㗎嘛。 攻击潜艇嚟嘅係啦。咁因为你知日本唔可以发展弹道导弹潜艇㗎嘛。佢、 okay, 只能够发展攻击型潜艇㗎嘛。咁所以呢就呢个柴电囉。咁呢就呢个呢你知唔知之前呢曾经竞标过呢个澳洲海军喎。澳洲海军咧嗰阵时咧就竞标咧就有几个国家参加啦，咁当然就美国冇份啦，印象中，因为美国一出就梗系冇得玩嘅，系咪？全世界最劲佢，咁嗰阵时咧入澳洲又唔同，澳洲咧就唔玩呢个嘅核嘅，澳洲咧就玩柴电嘅， 系咁柴电嘛。 如果你讲柴电，美国唔会入标噶嘛，冇柴电唔做嘅，不屑做，但其实唔系代表佢渣，佢唔做啫。 Okay. 好啦，跟住咧日本有入标，法国有入标，你知唔知大陆都入标啊？ 系 咁，大陆唔使谂啦，实唔中噶嘛。咁咧，结果咧，日本开头就以为自己赢紧嘅，因为佢觉得自己系最靓噶啦， 最出美国之外，我最第一噶啦。 你知唔知边个中啊？ 边个？ 法国咯， 法国有啊， 法国都劲嘅， 系 法国都劲嘅，因为法国都学咗德国好多嘢噶嘛。 哦， 咁啊，法国 咩啊？嗰阵时唔识学啊，其实拖啲 U 煲翻用啊， 偷 系拖啲 U 煲翻去用啊，二次大战之后 直 拖翻去用啊。 咁所以个技术都可以即系成集到好多。咁结果系法国嘅鱿鱼级中咯。系啊，即系嚟紧咧，印度嗰个啊，咁所以咧就日本好嬲啊，嗰次 系 系啊，咁但系唔紧要啦，即系嚟紧日本又出，同埋咧各位网友咧，如果心水清一知，其实你知咧，日本咧嗰啲船系特别快退役噶，即系人哋可能用廿年，佢用10年嘅啫， 系唔襟啦， 唔系唔襟啊，佢特登噶， 系咪？ 即系佢特登咧系咁做咯，因为佢要不停做咧，佢先生存， 就好似日本车啊嘛， 所以佢要快啲退役，就俾个厂快啲做，接多啲单，唔好死。吊住条命 哦， 系啦，系咁，所以 即系好似日本车5年要收工啫，要 收工，因为要不停就 系啦 ，iPhone 咁咯， 系啊，跟住将佢5年车唔系唔要啊，系卖出去啫， 系啦， 唔系本国用啫， 系啦，系啦，同埋咧，佢咧真系好衰嘅，佢可以咧送俾啲佢觉得满意嘅国家，例如印尼咁送俾你咯，冇所谓， 系 菲律宾送俾你咁滞咯，即系好平平都要送咁样咯。可以好恐怖啊！ 但系买零件整啊嘛，要咪 都系嘅。好啦，咁下一章咧要讲到咧呢个胡塞武装组织啊，呢个咧就是也门嘅。咁呢个其实系属嗰啲叫咩啊？反政府军啊。咁但系咧反政府军其实打到政府军咧一动都冇嘅，真系打到咧就轻咁。 咁究竟边个政府军啊？ 咁究竟边个政府军？ 边个先系？也门嘅政府军啊？咁边个先系咧？好似调翻转胡塞先至系啦。咁呢个咧，胡塞因为佢哋个武装部队个首领叫胡塞啦吓， 真系叫胡塞， 真系叫胡塞噶， okay. 所以叫胡塞武装部队我哋叫做。咁咧佢咧就好搞笑，佢咧就啱啱咧几日前嘅啫，佢竟然咧射支弹道导弹，即系佢真系吓 pat pat 痕，佢竟然射呢个中东其中一个大佬嘅沙特阿拉伯， 咦恶过金仔、哦， 系咪恐恶啊？ 系咯， 佢真系射、哦， 恶过金仔、哦， 坚嘅、哦。咁但系佢射乜嘢咧？我就要再证实下。 咁可以拱冧个屎咯，系咪？哇，趁低吸纳啦！ 之前沙特系咪讲过嗰啲洗黑钱嗰类嗰啲啊？嗱，依家再整单咁嘢啊！哇，你真系 拉十几个王子，就整啲导弹弹落，拱冧个屎佢。 但系个王储好似都冇事啊！嗱，依家咧就话咧沙特阿拉伯咧就因为咧嗰阵时佢哋侦察到一部飞弹啊。咁咧射边咧首都机场啊， 哇， 系咪好串啊？利雅得机场啊，咁射咁咧，佢哋就有外国者嘛，出个拦截咯。咁外国者拦截到啦， 拦截到啊？咦， 拦截到， 拍手掌啊！要 哦，呢、這个都冇问题，因为嗰阵时伊拉克射射以色列噶嘛， okay. 就全部都截到嘅。咁咧就好嬲，你知唔知拉停咗佢啊？ 系 拉停咗佢点？知唔知啊？佢依家咧悬红啊，要杀入面嗰啲所有嘅领袖啊！ 喂， 好恐怖啊！好多万美金啦、啊、吓，即系我哋唔讲啦。佢成件事用咗成130几亿美金去悬红佢几百个嗰啲头领啊！咁人人有份嘅，永不落空嘅。即系例如我见到 Alex 咧，我个头啦，我剁咗你个头攞佢咧，就唔使做噶啦，即、 哦、 刻赚晒噶啦。 哦， 啊，几恐怖！ 好似某套港产片咁啦，以前。 我好似系黑黑社会啊！ 我妈同个仔讲，你只人头用啊，我攞奖金， 又唔记得嗰套片度， 唔记得咗。 系啊，全世界搵佢啊嘛，乜嘢阿妈啦， 系啊，翻去搵阿妈，啲阿妈都攞翻东航嘅， 系啊，嗰套正。咁咧，所以咧就而家咧，沙特咧就好嬲啦，即系因为你谂下，佢依家系真系威胁嘅国家安全。咁所以咧，沙特咧啱啱射完导弹嗰日之后咧，截到咧连续三日封咗佢港口啊。系啊，丁湾咁，但系咧，联合国话你唔好封佢啦，你封咗佢，人哋啲人民咧连食都冇啖冇食啊，真系。咁于是咧就三日后放佢一条生路， 咁啊变咗斯泰林加辣噶咯又。 系啦，所以非常之搞笑。好啦，下一张讲下印度啦。喂，印度正、啊，印度咧佢又试射啲好嘢啦， 巡射。印度都出位、啊、近排， 系好出位啊。咁咧佢试射一个巡航导弹、啊，呢、這个巡航导弹咧其实咧射到几多咧？唔好远嘅啫，1000公里。但系叫巡航导弹啊嘛，即系个迷你飞机啦，所以 系 好巴闭噶啦。以印度嚟讲，即系佢可以有咁嘅科技。咁其实你全世界唔多国家有嘛。咁佢就 美国啲可以射几多？ 美国啊，千零得噶， 千零得， 而一定远过佢。Okay. 但系佢1000好劲噶啦。咁咧，如果咧佢依家咁样射咧，可以射到边咧？射到巴基斯坦啊，定咪射到中国咯？ 哦， 嗱，但系梗系射唔到北京啦。 Okay. 即系例如话你可能射到边咧？我谂佢大概可以。飞过西藏咁可能射到，唔知射唔到西安咯。西安都好似有啲远，系啦，但系都叫射到中国咯，可以。 可以去做唔到超音速嗰只系嘛？ 呢啲啊，佢应该唔得啦，佢应该系用音速嘅啫。 系、 okay. 啦，应该亚音速啊，我哋叫做。咁呢个巡航导弹咧，佢依家做到咧就可以装核弹头嘅喎。系啊，咁所以个威力又要好劲。 即系可以落战术核弹。 系啊，咁佢又可以装啲核弹头上去。咁所以咧就，但系呢个好惨嘅，佢就2013年射到依家噶啦。 射咗五年， 射咗好耐噶啦， 射五年都唔出，真系惨啲。 射咗几次噶啦，系啊，咁啊，今次第一即系叫做成功咯，系啦，试咗几次，咁应该唔系第一次成功嘅，咁佢就今次终于就话可以咧攞出去见人啦。 好， 咁咧就讲埋呢单啦吓， 系， 咁咧002型嘅航母啊，咁啊大陆咧个航母咧，咁啊啲人成日话喂嚟紧会唔会装弹射器啊？ 我都未见到航母嘅。 系啊， 我边张图 嗱呢？佢未砌嘅， 系咩？ 佢啲系啲组装啲零件 嚟嘅， 系啦，准备要砌。咁咧，佢哋就话咧，依家呢个航母咧就要装电磁弹射。嗱，点解咧？因为咧，佢哋话佢哋已经咧发展一个新嘅电力系统啊， 电磁弹射、蒸汽弹射啊，咦？ 电磁弹射， 即系电磁啊！ 嗱，真系要讲嗱呢单嘢咧，大家都系听嘅啫。咁咧，蒸汽弹射咧就其实大陆研究咗好多年噶啦，由以前乌克兰卖俾佢哋嗰阵时咧开始研究咗20-30年噶啦。咁、 啊、 据说。用咗20-30年之后呢已经成熟啦，可以摆落格栏。点知近排呢佢哋未有个好劲嘅少将呢好劲㗎嘛。马国明个 friend 马伟明好似叫。咁呢佢呢就研究咗一个系统呢系劲过美国㗎喎。劲过美国呢就可以呢唔使直接推螺旋桨，全部储晒喺个电力度，佢可以做乜都得。咁呢就讲到好鬼劲，就话呢嚿嘢呢我哋唔使再用核能㗎啦，我哋只用普通嘅动力系统呢已经可以用到电磁弹射器㗎啦。係咪好劲啊？仲可以装电磁轨道炮啊。 咁劲。 好恐怖喎、啊。咁系咪真係有单咁样，如果你真咁多即係世界第一。 一鸡两味喎、 啊。係喎、啊，咁样喇。大家听住先啦。 好、okay, 嘅。呢次到呢度先。